坐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金鱼。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 什么什么什么时代，来自于腾格尔老师的一首《黑红》，打开了今天早上音乐秀的大门。 我就笑笑不说话。 你不说话，你今天过来干嘛来了？ 哎、 你的职责不就是说话吗？ 我来欣赏美妙的音乐。今天一首《黑红》前奏一起啊，很多朋友就已经被炸醒了。当然这是腾格尔老师算是发行的比较新的歌曲了， 对， 所以呢很多朋友可能对他没什么印象，只是单纯的凭借着声音和熟悉的唱法判断出来，说难道今天叫我们起床的是腾格尔老师？ 哎，对，你们都判断的非常正确啊。当然呢，有的时候呢你也得听是腾格尔老师本尊还是有可能 早秀腾格尔， 哎，还是早秀腾格尔，因为他也有可能出现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摸鸡头。 今天集齐在一起了，同时来欢乐大家的上班路。昨天晚上呢，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是非常艰难的一夜，因为我们通过各种社交媒体都刷新到了发生在河南、发生在郑州的一些情况。那同时呢，北京目前也是处在暴雨的预警期当中的，所以我们赶快来了解一下天气状况。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在昨天的天气当中呢，我们提醒大家，最近这几天一直会不时的有强对流天气，有雷阵雨来袭，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时的查看临近的天气预报，并且出门带上一把伞啊。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4.3度，今天的最高气温在28度，可以想象吗？三伏天的天气居然掉到了30度以下。虽然不高，但是湿度很大，体感还是非常闷热的，建议大家要补水降温。同时呢，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将再次现身，降雨分布不均，部分地区可以达到中到大雨的级别，那局部地区的短时雨强也是比较大的，请大家一定要随身携带雨具，遇到一些比较深的积水处，还有比较有涉水风险的地方，千万不要贸然的去。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啊。今天白天呢，多云转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是70%。今天夜间呢，雷阵雨转阴天，南转北风2到3级左右，最低气温呢是23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两天的天气的湿度呢，还是一直比较大的哈。好，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早秀的排行榜的签到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呢？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签到前十名。第一名是 啊，是 比较艰难，一直没有缓出来， 这就说明大家的手速都很快啊，都在抢得不亦乐乎哈。 看到了，老朋友 Istar 摸摸，第二名是图图，第三名是周娟，第四名是 Walker， 第五名是梦梦，今天是叠字上榜比较多。 哎，来看看第六名是王涛，第七名六一，第八名宋丽宝姐姐，第九名厚德载物，以及呢这个第十名是陆羽，来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哈。 恭喜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昨天我们聊到这个便利店的话题啊，真的大家的回复太踊跃了，以至于节目结束之后我们还收到了很多关于大家跟便利店之间的故事，还有喜欢吃的一些东西。那既然吃这么能够引起大家的兴趣， PD 怎么能放过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呢？ 其实也不是，昨天呢我的这个逻辑是，昨天呢是用便利店来拯救你的夏天嘛，对不对啊？那今天呢我们本周 用什么来拯救 我的秋天？拯救夏天三部曲12啊 继续拯救夏天，因为现在是7月份，还在盛夏啊。 来，有请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今天继续我们的夏日拯救计划。昨天说到了必不可少的便利店，也不知道在节目结束之后营业额有没有翻倍哈。那今天的话题呢，我是真的想找一个广告上来聊一聊。那既然是夏天，怎么能少得了它呢？今天来说拯救我的夏天之大排档之旅，聊一聊你吃过哪些好吃的大排档，以及发生的神奇小故事吧。拿我们东北话来讲，没有什么事儿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2顿，如果还有那就换地方再来一顿吧。 昨天我们监制老师说呢，3顿烧烤拯救宇宙。 是这样的，拯救我们的夏天，然后夏天三部曲之啊，拯救我们。昨天是便利店，今天是大排档，明天我想象一下，应该就是火锅店什么之类的了。 那你错了，今天一会儿就出火锅啊。毕竟晚上的这个大排档当中，火锅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啊。好了，当然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您参与的过程当中还会有可能来获得奖品。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的价值300元的2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1箱娃哈哈营养快线。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 别忘了在回复我们的时候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告诉我们你吃过的特别好吃的大排档在哪里，都有哪些特色美食。大早上的快来馋馋我们吧。 是，同时呢，如果你跟大排档或者是你跟夜宵啊地摊啊之间有一些不能不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故事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哈。 爽爽爽爽， 你说那火锅现在就来了好不好哈？ 哎呀，火锅爽。 底油酱卖什么油就加什么油，醋酱油麻油吃不下还有人帮你加油加油，花枝丸牛肉丸贡丸所有的都来锅里玩，猪肉牛肉羊肉妈妈说吃肉肉才会长肉肉，看着汤头表面气泡噼里啪啦，等不及拿筷子准备 给我消灭它， 又是吃太辣肚子会稀里哗啦，回家后跑厕所尿 Oh my god，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全往火锅里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火锅我最爱， 啦啦啦啦啦啦， 就是就是要 啦啦啦啦啦啦， 再加一点汁， 啦啦啦啦啦啦， 然后捞一条， 啦啦啦啦啦啦， 很爽。头麻麻，闲话还是要家常，不找你火锅都不会主动联络的啦，好久不见，朋友最近怎么样，笑声还是那么亮，食量还是无敌大，哇 下下下下下 下 下下下下下 下 下下下下下， 全往火锅里 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捞， 火锅我最爱， 啦啦啦啦啦啦， 就是就是要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一首火锅爽激起了大家的食欲，当然呢，我觉得阿雅就是很多人呢一听也听出了阿雅，阿雅呢就是原来什么《串冰进行曲》啊， 嗯， 什么火锅爽啊， 红豆大红豆， 芋头大芋头，你原来以为它是有单独的歌曲，现在才发现是为了配合火锅爽啊， 就这一类的就是音乐的风格。 就你吃完火锅以后，你不得来点串冰吗？ 不过因为今天黑红配上火锅爽，让我感觉到今天会不会是一个神曲大集合的节目？大家别慌，我已经提前捋好歌单了，马上就给大家更新啊。 还好 ，只有这两首，你的耳朵已经受过了折磨，马上就要进入到享受音乐的世界了。 这首歌挺欢乐 的，再坚持一会儿。 哎，是的，今天我们要来聊到的是路边摊啊。刚才那六一还问到什么叫路边摊，是这个夜市摊吗？哎，差不多是这意思啊。 哎，包括像现在，其实大家比如说像路边很多地方是不允许摆摊的，而且包括你像日晒雨淋啊，就等等的不太方便，所以很多的商场很聪明，就在商场里面设置了一些，比如说有遮盖的，或者大棚下面的，或者在地下几层当中有一些深夜食堂啊，还有包括一些大排档类似的这样的安排。因为商场里面你知道就是暖气很足嘛，然后你又在那里可以享受一下， 冷气很足吧？ 啊，冷气很足， 暖气很足。 冬天 那我不去了，我不去了。 冬天暖气很足，夏天冷气很足，你穿梭在其中就有一种仿佛置身在大排档当中很幸福的感觉。 有道理，就是如果说一家这个就是像你刚才说到的，如果它的氛围营造的就像路边摊一样，或者是就像大排档一样，也可以纳入到我们今天的聊天范围当中，好不好啊？ 是，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给我们的回复啊。帕丁顿熊直接点名指了，告诉大家通州牌楼营的烤串是我目前吃到过的最棒的烤串，而且他们家还有个特色，因为呢紧邻陆航机场，所以晚上在院里撸串可以直接看武装直升机训练。 这么夸张吗？啊， 这个有点特色了哈。 是，一飞我们都知道他是武汉的朋友哈，他说呢，二位早安，说到好吃的大排档，就不得不提我武汉的家门口，算是比较有名的一条小吃街，烧烤、火锅、小龙虾是应有尽有，而且尤其会在南方的城市，在户外摆张桌子，喝啤酒，吃大排档，不要太有感觉。不多说了，直接放毒，然后呢，放出了几张照片给我们看哈， 是， 确实好像是特别热闹吧， 深深的伤害到了我们。阿波茨德说，哎，我就先不推荐大排 档，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嗯， 以前的时候大家去吃路边摊可能就觉得哎挺便宜的，跟朋友喝酒撸串最后一节可能也没有多少钱。 嗯， 但现在路边摊好像也不便宜了，因为有一次跟朋友吃过之后计算了一下，还不如去饭店呢。 啊，有一定道理啊。所以呢，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晚上去吃大排档或者路边摊有的时候算是一种遇。 嗯， 遇就是说你今天能碰到可能就是你人生当中的一次美妙的相遇，或者呢就是不怎么美妙的回忆哈。 伊斯达摸摸说，北京街头已经很少你再找到像那种路边烧烤摊什么之类的，还有就是街下面去弥漫着那种炭烧和孜然的香气。但是呢，我依然很怀念小的时候，来两瓶冰皮、肉串、肉筋、鸡翅、鸡皮都要吃起来，不行了，光是想想口水就已经要流出来了。 你说个大概就行了，你说的这么仔细，那可不自己的这个啊味蕾有点受不了了哈。除了这个之外呢，玉猫驾到说，记得有一年去贵阳玩。这个夜市里的大排档真是好吃到爆！哎，贵阳啊，真的特别有名。 夜市之都啊， 是就是当地人呢，基本晚上都倾巢出动。 是这样的，因为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就是说贵阳其实白天属于就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就是比较热， 没有人。 对，大家都不出门，都在家里躲凉快。而到了晚上之后很凉爽，所以大家要出门贪这一点凉。哎，这个时候呢，就催生了很繁荣的夜市经济。 是， 而且呢，就是这各种小吃琳琅满目，非常好吃。 我跟你说，武汉人正好相反，武汉人是早晨倾巢出动， 吃热干面， 没有人在家里做饭，你知道吗？ 都在外面吃热干面。 对，各地的这个风俗习惯还是挺不一样的哈。但是帕丁顿熊呢说到了撸串，他说大排档呢必须是撸串啊，撸串必须点烤馒头呀，烤馒头必须夹点臭豆腐呀，夹臭豆腐必须还得有葱白呀。我是不是口味很重？还好吧啊。 但是我觉得你记得这么清楚也挺厉害的， 就说明现在有点馋了啊。 何小思来给大家推荐两家店，他说一个是昌平区的。摆全庄炸串、虽然只是村子里的一家小店，但是各种油炸鸡肉串、羊肉串、脆骨等等，哎呦太夏天了。第二家呢是丰台，你这涉猎范围够广的呀。从昌平到丰台、 就是、 有一个什么大江铁板烧臭豆腐，那个对牌的呀、这两家简直是我心目当中的灵魂脏摊，无论春夏秋冬我都会去。 哎，你这么说的话，我忽然感觉我如果下次去到这两个地方的话，应该把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地标来记一下哈。蒋改明说，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曾经为了拍一个地摊儿，打车坐了半个长春城，打车钱比吃烧烤的钱还多。一个不能再不起眼的小地摊，味道还真不错，也算值了啊。你说长春的话，那天我跟静瑜还分享来着，就全中国人均密度烧烤最高的城市的长春， 对对对， 一个城市有8000多家烧烤店，好吓人啊！ 一天三顿小烧烤是真的离不了。 哎， 还有仰望星空提到了说，大家提到大排档呢，当然离不开花毛一体啦，烧烤龙虾大腰子，点起来点起来。 哎，好了，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拯救我的夏天吃大排档，我们来聊聊你吃过最好吃的大排档，或者是来说出你的故事。不要忘记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跟好吃的有点关系啊，来自于 Justin Bieber Yummy。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my.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my. Say the word. Stable, no, you stay on the run. Ain't on the side, you're number one. Yeah, every time I come around, you get it done. 50-50, love the way you split it. 100 racks on me, spin it, babe. Light a match, get lit it, babe. That jet set, watch the sunset, kinda. Yeah, yeah. Rolling eyes back in my head, make my toes curl, yeah, yeah.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my.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 Say the word. Control of myself, I'm compromised. You're incriminating, no disguise. And you ain't never running low on supplies. 50-50, love the way you split it. 100 racks on me, spin it, babe. Light a match, get lit it, babe. That jet set, watch the sunset, kinda. Yeah, yeah. Rolling eyes back in my head, make my toes curl, yeah, yeah.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 Can you stay flexing on me?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yeah, that yummy. Slippers on with a smile on my face. I'm a lady, that you are my lady. You got the yum, yum, yum, yum. You got the yum, yum, yum. Whoa. Whoa.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at yum. Yummy yummy 啊！之前的一位老前辈呢，这个每次做节目的时候，经常会说，嗯，这道菜 yummy yummy， 好吃啊， 好吃美味啊！ 看大家给我们贴过来的图，真的是大清早的伤害啊！ 嗯， 大家吃的种类非常的丰富，这都是哪儿的地摊儿？哪里的大排档？来跟我们说一下。 大家以后把地标跟我们说一下，好不好、啊？ 嗯，这样下了节目之后，我们也好有针对性的，比如说，哎，这边找个便利店，什么解解馋之类的。 哎，哪怕换个城市呢，你跟我们说一下，下次我们去的时候就哎会有印象啊。 去打卡一下大家说的地方。 对， 当然更多呢也是一些故事的分享，比如说你提到最好吃或者吃的最尽兴的一次，那一定是跟自己的好友或者是家人。人，比如说太子说，说起大排档，当年家门口的就非常不错，我跟着老爸一起去吃，肉串烤一把，啤酒来两扎，再加上一份花猫一体，绝了！哇，尤其是烤月牙骨，真的特别的下酒。 果然是，大家每次说的烧烤都能吃的特别具体，发现了没啊？好，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你会发现呢，就是每个人的吃法，或者是他还有一些吃的方式哈。空心菜说，我在北京呢还真的没有怎么吃过大排档，在成都的时候晚上出摊的大排档叫做冷淡杯，各种卤小菜，其实味道倒算不上这个川菜的正宗，但是气氛太好了，一家连着一家，人声鼎沸，甚至会让不认识的人们也一顿排档的是互相敬酒嗨起来，这个事情特别好玩哈。 是，哎，不过你刚刚提到这个冷淡杯，在北京很多商场里面现在也有卖了， 嗯， 他们可能没有办法成体系的，就是一个小窗口接着一个小窗口， 嗯， 但是你偶尔馋的话去解馋也是可以的。 就冷淡杯就是只有卤小菜，就是它里面怎么冷淡呢？就服务员的服务很冷淡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但我只知道好像我见过。Kiss 说，北戴河有一家下岗职工大排档，从10年前被我们发现列为夜宵定点啊、现在当然是他们自己列的啊。 是。 现在呢，已经扩了好几个门头了，真的是要啥有啥，巨好吃，强烈推荐给大家。 圣黑猫萨马呢说，想起来以前公司的同事，想下班之后呢，整个烧烤摊子来搞副业，结果呢，老哥几个每天烤串练手，一个月之后，每个人都胖了几斤。然后说吃够了，不想再开摊子了。 嗯， 就自己本来练摊子想招呼别人，结果都招呼自己了哈。 熊板板说，小时候的鬼街，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印象？ 嗯， 1只5毛，50只一筐，每桌旁边都落了好几筐。哎呀，真的是爽多了。 这么便宜吗？ 嗯， 他说的是小龙虾吗？ 小的时候啊、哦，应该是吧。 哦， 你对比当时的那个就是收入水平来讲，应该也算还差不多。飘摇的云说，鹿米仓那边有一个小街麻辣烫，不知道有没有人吃过。他家的麻辣烫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吃的那种，就是有很多种类繁多的串儿哈、 嗯。 还有呢，就是各种其他地方不太多见的，比如羊肠、牛肺什么之类的。嗯，这个串儿直接， 你这个评价， 就我有点害怕这个东西。 是。但是还好，我估计给你换名字， 对，换换味道，你或者你不告诉我这个东西是 什 么，什 么牛百叶啊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 牛肚 啊，对对对，他说这个串出锅就带有底味了，是可以直接吃的，再浇上点店里的麻酱、蒜汁、辣椒油、麻油混合在一起，最后一定要加上一点点醋，哎呀，这个味道会更加丰富一些， 好像味道拯救回来一点啊。 是赶上饭点的时候，炉子旁边真的是人满为患，店里还有几张小桌子， 嗯， 不过呢，大家都不太去坐着吃，感觉还是围着吃会比较带感一些。 对，可能换个方式，哎，我忽然想起来说，在西安的时候有一种吃法，吃棒棒面要蹲着吃，有这么一说吗？ 啊，对，我们那边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土语叫割酒， 割酒，哎， 这个在我们那儿也有啊，就是蹲着的意思啊。 是，就蹲在那儿吃。当然，你没有这个生活习惯的话，你没有必要在那边蹲着。起来之后吃了一碗面，腿麻了，多不值当的。 就是或者一会儿，就是如果是思蒙来的话，边吃这碗面，边来点深蹲，对吧？来20个哈。 在吃完之后再做一组塔巴塔，成功的吐了。 哎呀，好了，欢迎大家呢把今天的这个更多答案发送到早安优秀的后花园当中。今天呢，我们来拯救一下夏天之大排档。今天我们来聊聊你吃过好吃的大排档，并同时来说说你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和故事。好，来继续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周笔畅带来的《恋爱料理》。 橙红茶的香，橙色宣言，爱的预告，爱情的酸甜苦辣咸，味蕾每一刻的寂寞体验，我不曾相信那尚未期限，丰富的灵感让爱随手新鲜，想念要一点酸，让你的爱橙色宣言，爱的预告，爱情的酸甜苦辣咸，味蕾每一刻的奇妙体验，我不再相信那尚未期限，丰富的灵感让爱随时新鲜，想念要一点酸，让你的爱 健儿加油， 红旗红旗，我为你自豪。 铜牛内衣、天坛衬衫、雪莲羊绒、雷蒙西服、玉点童装、伊利兰羽绒服、 Pure Touch Art Fusion ACE 国旗老字号时尚新品牌，北京时尚控股，领动时尚，编织美好生活。 办新号领福利，月月换新样，来北京移动办理198新号段，电影、图书、音乐、出行等40多款热门会员，每月任选两个，让生活更精彩。发送198靓号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Welcome, listen to one, listen.二十一，全新 Two One 二十一天正在回归。唯有最坚定、纯粹的信念，方能击溃所有暗黑困境。 力去风奋力的去爱着，放弃规则，放纵的去快乐，剩下只空放肆的心态，继续活着。 Listen to one, two, one band. 他们是 就在 Listen to one 即将揭晓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 Good morning， 早安，起床了，新的一天开始了。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行进方式。 就是元气， 各位早安，我是郭宝。 早上好，各位，我是金鱼。 就是速度， 嘿，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就是流行， 介绍一位暌违已久但终于归来的歌手。 就是炸醒你， 东北话来了， 咋能整明白呀？活力四射，欢乐多变， 上班路上精彩无限。早安音乐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将您唤醒。早上的第一份营养，我们帮您认真对待。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今天我们的早餐分享人就是早秀大家非常熟悉的精致早餐引领者小妖。小妖今天要教大家制作炸鸡汉堡了，所以赶快抓紧时间发送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不出所料，你收到的肯定又是一份摆盘非常精美的早餐。我们来看看早上怎么样用快速的时间制作出这样一份炸鸡汉堡呢。首先我们提前可以准备好鸡腿，去骨之后用刀尖剁几下，斩断筋膜，防止煎炸的时候太过缩小。再加上料酒，一点盐，一点蚝油，生抽，少许的胡椒粉，还有葱姜丝，腌制10分钟左右。平底锅放上一点油，加入鸡腿，两面煎熟，再取出，沾上蛋液，沾上面包糠，再入锅炸到金黄。然后呢，等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们就拿出这个全麦餐包，对半切开，把我们提前炸好的这个炸鸡哈，然后稍微热一下，夹放在里面之后，再叠放上生菜、奶酪片、番茄片，煎蛋，煎鸡腿肉，再挤上沙拉酱，豪华版的小妖炸鸡汉堡横空出世了。那么今天搭配的饮品呢是咖啡，大家也可以细心的看到小妖在这个盘子上还用咖啡粉然后磨出了一个小猫的形状，真的是精致生活引领啊。小妖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早安物语是让美食而非工作叫我们起床吧，希望大家看到这份早餐之后也燃起自己动手制作精致美食的兴趣。那么这样的一份早餐呢，早上吃糖分就好像可以接受一些些了，所以今天我们要送给大家的这份音乐早餐来自薛凯琪，糖不甩。 看看窗前，看看月儿，我面前世界极甜，我突然爱上某些中国诗意，如糖水的雪儿，恨古老的细枝，要我们也能有些中国诗意，来从头爱一次，来怀旧爱一次，以汤圆爆了万语千言，以汤羹端上万年好意，情意深，糖不甩。 我会给红豆吻你撒双截棍。愿望便你知，爱得似一首唐诗。睡和睡去在今天，享受万世的高点。看看从前，看看你，甜像不是。来从头爱一次，来怀旧爱一次。以汤远爆了万语千言，以汤更短三万年好意。情意深，唐不落，谁是幸福的爱人？还在天，甜在心，会念生气着，很想哼出三声注定的音韵。 7:37，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今天呢，我们刚才听到了这首，哎，糖分好像不算特别浓，但是好像中国风的这种韵味非常浓厚的一首歌曲，叫做《糖不甩》哈。 嗯，然后小姚过来跟我们说，我可是早上起来现做的炸鸡呀，知道知道。 这么厉害？ 是，但是我告诉大家，音乐早餐是说，如果想要早上做快手的话，想省点时间，其实可以把这个非常繁琐的步骤在前一天就先完成好， 就头天晚上炸好，第二天晚上复炸一下，是吧？ 前一天的晚上炸好了之后，发现太香了，然后吃掉吧，再配上点什么花毛一体啊、啤酒烤串啊、 哎，那不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对不对啊？就是跟大排档的感觉是差不多的哈。哎，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就是这个拯救夏日计划之二，那就是大排档。来说说你聊聊你吃过那些非常好吃的大排档到底是什么样的滋味啊？ 利落心田说，我们家小区外面的夜宵摊，除了有普通的烧烤之外呢，还有广西特色的螺蛳粉、鸭脚煲，还有炒河粉。哎呀，这种特点真的是太多了。而且其实大家今天除了很多提到的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之外，我觉得故事也是很重要的。比如像刚刚月鸟小哥一开始抛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哎，到底是哪个地方比较好吃呢？我想到的就只能是地点，还有当时跟我一起去吃的人。比如说大学的时候，然后我们会走到那个就是青岛麦岛的那个海边，然后海边摊上有人支着小桌子小凳子，然后给你用那种一大桶，你用塑料袋去自己接的那种啤酒，然后可以来一碗这种小虾仁小馄饨啊什么之类的，可能未必里面会有那一整颗包的虾仁，但沾上一点点虾肉，你就会觉得哇好香啊，吹着海风吃味道会特别的不一样。 哎，那个拿那个塑料袋接的啤酒怎么喝呢？就是兜着塑料袋口子喝吗？ 你看这就是没喝过吧。一般在那个桶旁边就会挂着一个袋子，里面全都是吸管。 哦， 懂了吧？ 吸管，那个吸管应该很粗吧？ 没有啊，就正常吸管，因为你喝豆浆是怎么喝的，然后喝它就是怎么喝的。 这么夸张吗？就是你用喝豆浆的方式去喝啤酒？ 对，就一个塑料袋接好了之后，然后伸一根管子进去，哎，是不 是 很有感觉？ 啊，你这么一说的话，忽然觉得好像吃什么不太重要了哈。这个吹着小海风，喝着小啤酒的感觉比较好。Stream 说，在北京第一次吃到川辣的 大排档，是在菜市口附近的一个菜麻，在平房里，地方也不大，还很拥挤，环境一般，但是门口排队的人巨多，味道呢就像马路边边，就是特别特别好吃的这种感觉啊。 Sumter 说，2007年的时候有去成都出差，晚上在茶馆摆龙门阵到11点多出来，看到了挑担子的老伯在前面卖豆花，后面是卖馄饨的，好吃的很啊，非常的怀念。 嗯。空心菜说到了一点馄饨，我发现大家说馄饨的感觉都差不多哈。他说呢，南京街头晚上9点到10点才出摊的辣油小馄饨，大家有的时候呢会围上一个简易的板车，坐在小板凳上，那小馄饨呀是真小。 你看我一提馄饨，是不是勾起了大家的馋虫？ 不是，关键 又想起来夜宵里面的馄饨特香了，是吧？因为带着热汤。哎、 是，但是呢，大家最关键吐槽点是那个馄饨真小。基本上吃不着馅儿的味道、 啊、所以我刚说了嘛，我说你知道，就是如果说去比如说在青岛什么倩倩小馄饨之类的、 嗯、 你可以吃就是一颗馄饨里面包一整颗虾仁的那种，但大家就喜欢晚上的时候去这种就是小摊上、 哎、 去吃那种拿筷子头给你蘸一点馅儿的 馄饨。其实最大的特点就还是肯定有汤嘛， 对，那个汤香不香。 是，所以呢他说南京人管吃馄饨叫喝馄饨。 哦， 喝馄饨 也对，对，喝馄饨， 反正也吃不了什么东西，就喝点吧哈。 Stream 也提到了成都，他说有一年呢去成都出差，同事了找到当地的同学一起去吃饭，我们晚饭吃的就是火锅，当然这个不是重点。吃完大约10点多呢，刚从店里出来，同事的同学说：“走，咱们去吃宵夜吧。”我心想说，这个宵夜跟晚饭还有无缝衔接的，我们又去吃了烤兔头，哎呦，真的是吃多了。 是啊，所以呢，忽然想到了我年轻的时候，年少时光，当时也是，当时不喝啤酒，就吃撸点小串，在呼和浩特的广场上吹吹凉风，幸亏是夏天，要是秋天以后，那个凉风就吹不了了啊。好，那我忽然想起了当时呢，我们在吃着撸着串，然后在想着人生的时候呢，听到了这样一首歌曲，我们还听到的是来自朴树的 New Boy。 我们曾经也是祖国盛开的一代啊， 新兴人类用着 Windows 98呢。 阳光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随时进来的像梦一样，让我暖洋洋。你的老怀表还在转吗？你的旧皮鞋还能穿吗？只有一只未来爬向眼，你不想尝尝吗？明天一早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呀，轻松一下 Windows 98。最好的路不再会有痛苦，我们的未来该有多酷。右边的太阳 们今天开了个会。 什么会啊？ 专门送你的居然之家夏日大优惠，7月3日至7月25日，居然之家夏日狂暑季火热开启，1元即可购买1800元优惠券包，还有诸多家居精选好物，99元起限时抢购，还在等什么？赶快致电400-818-0096了解活动详情吧。每日前100名电话咨询听众，送满2000减200优惠券，400-818-0096。 夏日消暑就去天津玛雅海滩水公园，15万平都市玩水圣地，26项游乐设备一票通玩，夜场电音大咖云集，日夜嗨玩不怕晒，周末往返乐翻天，带你玩转暑期。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这是我非常喜爱的 City Pop 当年的一位歌手，来自于日本的信里带来的 Goodbye Boogie Dancing 啊。但这首歌曲呢，其实呢，我想要描绘的是一种在夜生活的都会下面当中，一种人们既幸福然后又有一点疏离感的这样一种氛围。我觉得好像跟这种热火朝天的烧烤摊比起来，或者夜市的大排档比起来，好像是一个人远远的看着你们在吃一样啊。 嗯，你看音乐有的时候非常好的可以塑造氛围感，你稍稍闭上眼睛去想象一下，这个歌曲响起的时候，是不是眼前有一种灯红酒绿，然后你一个人在市井当中穿梭的感觉。 嗯，是的。哎呦，你这么一说的话，下次咱们俩出去吃的时候，我吃着你看着 你就、哦、我以为你会说我以为你会说我带着个蓝牙音箱给你放着这首BGM 想错了啊。没事，我们今天还是来聊聊烧烤这事儿啊。这个我发现今天呢，大家有一个特点，就是聊到大排档吃的烧烤呀，或者是晚上能吃那些东西，你会发现聊得特别的细致入微。 对，而且都记得很深刻、嗯、当时在什么地方，是跟谁一起吃的。 对， 日清语文说，记得上大学那会儿，我们宿舍一上完晚课就会一起出门觅食。学校门口有一个移动的小推车，好多的简易凳子，里面都是一格一格的麻辣烫啊、麻辣串啊，想吃什么挑什么，统一价钱，最后呢数签子。想想那时候真是无忧无虑，大学同学友情可贵。现在呢，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工作，也被各种的琐事绑着，聚在一起可太难了。什么时候有机会再次去一起吃一顿大排档呢？ 嗯，这跟静宇刚才说到的有点像哈。这个具体不是吃到的排档是什么，而是跟谁去吃哈。我们接下来这位朋友叫做嘎嘎以嘎以嘎斯啊，他说呢，这个作为爱地摊的这个爱好者的小书童呢，我现在对于夜市的地摊已经免疫了。最近比较关注的呢，是月亮秒懂的湖北荆州的建立和孝感的云梦已经种草了，最近必须实现，因为据说那里是中国的过早天堂，他太想去吃顿早饭了。 过早就是吃早饭， 对 吧？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呢，去这两个地方是吃热干面比较有特点， 应该不是孝感云梦的话，应该没错的，应该是米酒吧。 啊，早上就喝。 董永和七仙女的故事啊。 过早，我的天。 对。 还有像大陆朝天，他说多年前呢，跟同事去济南出差，他带我去吃烤串，走到了一个巷子里面，全都是小马扎和小桌子。 嗯。 队伍有近50米长，烤串的架子长3米，一茬一种品种，你可以随便去挑。烤好了之后呢，服务员会端着盘子四处去分发，太壮观了，关键还特好吃。 啊，是。另外呢，这个我们的备注，我们的这位乱码朋友啊，他说通州西集夜市的炸鸡排巨便宜巨好吃，推荐给大家。哎，这已经开始上美食攻略了哈。 今天大家推荐了很多各地的这种非常有特色的烧烤摊，还有一些大排档，然后呢，大家去吃的故事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了。午后的彩云在这里提醒大家，今天是二伏了，别吃大排档，好好在家里吃个面条吧。 哦，今天吃面条的话， 头伏饺子二伏面嘛。 刚才有个人还点到了你，哎，金鱼、 啊、 说大排档，大陆朝天说大排档其实这会儿应该提碳水之都了。夜市太丰富了，碳水之都是不是西安？ 那就这样，就是我们是从早到晚，不仅仅局限于大排档。 就是早晨的，哎，那晚上如果真的是吃大排档的话，会吃什么？ 我觉得是很有氛围感，就是你其实白天吃的那些东西，你像在 晚上也能吃。 对，晚上也能吃。比如你早上出来说来一碗凉皮儿、嗯，晚上的时候也可以来一碗 凉皮儿啊。 对，我们凉皮是早饭，你不知道吗？ 啊，凉皮是早饭啊。 对对， 我一般是喜欢吃那个叫什么肉丸胡辣汤。 肉丸胡辣那个也是。 对对 也是对、嗯，然后我觉得在西安吃可能更多也是一种氛围感， 嗯、 就像那个《 嗯、 长安十二时辰》里面演的一样，嗯，你会有一种穿梭、 啊， 好像跟古人一起，然后体会他们夜生活的感觉。 是，但是那天呢，这个金鱼跟我说完以后，我就那天其实跟金鱼说到了，说你说你要是碳水之都的话，那天我看说长沙不服气， 嗯、 为什么？因为 为什么 长沙才是碳水之都、 哎？ 他说不对啊，我说因为长沙菜太辣了，太下饭。 就 他吃到的这个碳水也未必会比你少一些啊， 就是他们可能是因为废米饭，而我们 吃一口菜吃四口米饭啊， 他们是废米饭，那我们是真正的把这个碳水做成主食，做成菜啊。 是啊，龙的传人小皮皮说，哎，来吧来吧，朋友们，昨天便利店，今天大排档，有没有嘴里含着口水的感觉？赶快来早安音乐秀，还在等什么呢？喜欢哪一款？赶快收藏，不要忘了这个擦着口水的时候，顺便来点一下小心心。好了。既然你们这么喜欢碳水，接下来呢，我就要上这首歌曲了。这首歌曲呢， 哎呀，这简直是我的火锅最爱。你知道我吃火锅一定要点一碗蛋炒饭，就是前期用来蘸油，后期直接把油汤跟米饭和在一起吃掉。 我太喜欢跟你一起吃火锅了，以后呢，我就吃火锅，你主要吃蛋炒饭，好不好啊？ 那不行，你肉还得给我分两片。 好了，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庾澄庆的这一碗蛋炒饭。

如果您的企业拥有知识产权，想要信用贷款，快来申请中国银行金科知融通吧，审批快捷，利率低于同业平均水平，评估质押费用全免，信用贷款最高可达500万元，非信用贷款金额最高可达3000万元，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易小宝，车撞了怎么办？ 发生事故别着急，人保直销车险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直接帮你把车辆送到 4S 店维修。 送去哪儿修？ 维修机构在线自选，维修进度还有消息通知。 不放心把车交给别人， 人保直销车险理赔全程托付服务，接车人员签约管理，车辆轨迹实时查看，这回放心了吧。 风雨中送伞，征途上护航。 400-123-4567，坐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嘿，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夏天到来的时候抓紧去运动的几大理由。夏天即将到来，很多在冬天养膘的朋友们早就已经没有勇气穿上那些清凉的夏装了。如果你还是只是苦恼，但是并没有行动起来的话，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为你送上几条健身的理由，保证让懒洋洋的你马上冲去健身房，在大汗淋漓当中去消除这些罪恶感，怎么样？今天说到的是提升工作效率，激发创作灵感。我们都知道啊，运动呢会让你的血流量快速的增加，从而呢让你的大脑运作的更好，进而提高你的工作效率。同时呢，研究显示运动之后的2个小时当中会产生源源不绝的灵感。所以如果你现在有点缺乏灵感，或者不知道创作的时机什么时候才会到来，不妨来运动运动，听听歌曲，也许你的天使会马上降临到你身边。来自于听歌，来自于达达，我的天使。 什么错，只偶尔怀疑真实的我。 快跑 Running Time 8:06，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刚才为大家来送出了这个夏日的这个运动指南，同时呢，为大家送上了一首来自于达达乐队的《我的天使》。九六一是这么说的 ：PD 呢穿着他的新款跑鞋去跑步，去找了一下大排档的美食。 嗯， 也不要这么说嘛。 吴明也说了，要灵魂拷问一下啊，今天节目的主题灵感是昨天运动以后迸发的吗？ 嗯、 为什么 PD 开始运动了之后，每天都要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聊美食呢？ 哎，你说的也有道理，就是你知道，就是有段时间饿的呀。就每天 头晕眼花， 脑海当中就一直在幻想每天要吃点什么。 昨天我们聊到了便利店，今天和大家聊聊大排档，来听听大佐怎么说。 哎、是的，我们来有请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今天继续我们的夏日拯救计划。昨天说到了必不可少的便利店，也不知道在节目结束之后营业额有没有翻倍哈。那今天的话题呢，我是真的想找一个广告上来聊一聊。那既然是夏天，怎么能少得了它呢？今天来说拯救我的夏天之大排档之旅，聊一聊你吃过哪些好吃的大排档，以及发生的神奇小故事吧。拿我们东北话来讲，没有什么事儿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如果还有那就换地方再来一顿吧。 嗯，大佐嘴上这么说，但是他实际上，我们偷偷的说一下啊，他最爱吃的是鲈鱼粉丝。 一天三顿小烧烤吃腻了，需要其他东西来调剂一下。但今天不管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是听天 FM 的聊天室回复，大家都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 嗯， 你说一天三顿小烧烤是不是吃的有点齁着？ 嗯， 那是不是需要一点营养的早餐来为大家搭配调剂一下？ 哎，而且呢，我们今天要为大家来送出的这几箱，那可不是一顿饭啊， 嗯、 基本可以承包你这三个月的了。来关注一下。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来自于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的价值300元的两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一箱娃哈哈营养快线，和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哈。 回复的时候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就有机会获得了。PD 今天一定是被大家发过来的图片馋坏了， 哈喇子都流了。 对， 杭州娃哈哈。 就是、 怎么能发出这个音来、啊、 今天我们看到大家给我们，真的以前是深夜放图很可恶、 嗯、 现在发现大清早放图更可恶。 是叮当猫的猴有点凶，他说我是看见脏摊啊、烧烤摊啊、大排档啊，还有的这个什么铁板烧啊、 嗯、 炸串都完全走不动路，开车看见路边有摊子就属于眼睛发光根本走不动道那种。而我妈呢又属于防疫工作人员，每次都跟我说，哎，别吃啊，少带我吃。但是我成功的给我老公洗脑，现在呢我老公今天跟我说，哎，走啊，咱们好久没有吃路边摊了啊。 总会有旁边的人拉你去沦陷。 是， 还有一些朋友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好的搭配，比如说像刚刚红果提到了丹东的大排档，好吃的东西真的太多了、 嗯、 除了大家提到的烤各种串啊、排骨五花肉啊，还有烤生蚝、大虾、螃蟹、 嗯、 黄蚬子、烤鱼， 这么丰富、 还有大香蕉汽水，真的太好喝了。 嗯， 丹东的啤酒加上朝鲜冷面、拌明太鱼条、拌麻辣牛肉都是特色，大家如果有机会去、 哎、 一定要尝。 哎呦，我现在已经有点这个怎么说呢，有点缓不过劲了，让我来数数他到底吃点什么。但是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今天要送上冯提莫，因为呢冯提莫这一首歌曲当中里，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位朋友一样、 嗯、 有绝大部分的食物在里面哈。来听到的是来自冯提莫食物者为俊杰，同时呢不要忘记跟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你心目当中最好吃的烧烤或者是大排档在哪里。 烧菜在黄昏下冥想，红烧肉痛苦着思念汤，这里是花椰菜的主场，西红柿还在晒太阳，章鱼在夜幕下身上，结尾下固执的爱的海洋，谁手牵手成了麻辣烫，米饭都来自大谷场，松露睡在秋天的土壤，大闸蟹在温泉冰红的脸庞，米酒换的幻视大转，假装是九月的桂花酿，花娃们摊开了手掌，晴空中有棉花糖在飞翔，鱼竿躺在露台上看夕阳，怀念当年也曾乘风破浪，猫仔们卷起了心房，白雾里有现成汁在流淌，站在热气腾飞火锅里，是不是失眠后数的那只羊。

来自 DNCE 带来的 Dance， 也可以说由 DNCE 带来的 DANCE 啊。 吃饱了我就想跳舞，哎，吃饱了就想扭两段 蹦蹦是吧？ 原本说在北大鼓楼街电影院旁边的小店吃早饭，米皮和肉夹馍，哎，就像刚刚静瑜说的，真的是把这个当早餐吃的。但是我看着我对面一个西安妹子吃了我两人份的量，真是惊呆我了。 所以人家这才叫西安妹子，你这西安妹子不行啊啊！ 那你像你点了那么多，最后还不是被人家老板靠在门框上说小伙子变多了？ 也是也是，算了，我还好意思说你？我毕竟在西安有过惨痛的这个吃的经验和教训啊。 这个碳水大省哈，主食真的是太顶饱了。 主要是没想到那个碗或者那个分量那么大，你知道吧？ 实在嘛，叮当猫的猴有点凶，说我是看见脏摊、烧烤摊、大排档这些我就走不动，哎呀，但是呢身边的人就会经常勾搭着我去吃，所以真的是很难控制。特别是夏天了之后，你想说我要减减肥吧，我要穿漂亮的衣服、裙子等等的，但是晚上的诱惑大家都是怎么抵挡的呢？互相分享一下经验吗？ 嗯，是子琪呢说这个吃过成都的建设路的小吃街降龙爪爪，童年小吃的冰粉、烤脑花好吃又不长肉。另外呢红果说沈阳的烤鸡架、烤面筋、烤面包，现做的锅包肉太好吃了，应该是锅包肉吧， 锅包肉。就像你刚刚说你之前说的那个罗西混 罗西混 罗西混锅包肉。 对对对啊。 嘎嘎一嘎一嘎斯说我认为啊东戴和山海关地区的美食灵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魂锅， 是 山海关旁边的清河魂锅，就强烈要推荐给大家。 哦，是你要这么一说，我那天还专门去请教了一下艾科。 嗯， 就是我说这个因为甘肃人都知道，实际上甘肃有个叫嘉峪关的地方。 嗯， 那边呢原来呢是嘉峪关，大家都非常知名哈，但是其实当地人吃的烧烤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因为他们的烧烤呢特点是烤完以后再油炸一遍 啊， 对， 热量炸弹吧，应该。 但是你要吃到嘴里，你就知道，那是有多么香了啊！ 刚刚我们提到了，在丹东可以去吃一下朝鲜冷面，然后呢，延吉人表示说，那吃冷面还得去咱延吉尝一尝啊。 嗯 ，battle 已经开始了啊。还有芭蕾娃娃依依，他说，我认为啊，没有这么麻烦。你要想吃好吃的大排档，家里也可以做呀。我们家里每天晚上都炒菜，昨天吃了西红柿炒鸡蛋和扁豆炒肉，真的很好吃。 哎呀，这个西红柿炒鸡蛋，平常我觉得就是美味当中的极品，但是今天忽然感觉不是太香了，因为晚上吃的好像比较重口味，忽然看见一个清淡的，好像有点下不去嘴哈。 还有你看，像用户3426SD， 他提到说，我来说说我们家吧。北京现在其实挺少有大排档了，家里人多，所以每次我们都来一个家庭小排档。回到农村的院子里，一招呼，哎呀，不管多晚，每次都至少来20多个人，自己烧烤，哥哥弟弟烧烤好手，可以出摊了。女士来准备食材，男士准备家伙事儿，孩子们等着吃，20多种样式，一点也不输给大排档的烧烤摊儿。 哎，你要这么说，我忽然想起了我的一段记忆，就是我原来呢，我二姑父呢就原来是出过烧烤摊儿，所以呢我们家每年有个固定项目，就是到夏天的时候有谁从外地回来以后就准备大家来一顿小烧烤，会 自己 穿，自己 家里去准备， 自己穿自己去烤、啊、 哎，这个真的是好有氛围啊。 是，哎呦，你又说到我都开始馋了，赶快送上一首歌曲吧，来自于杨宗纬的馋。 这夜光华如断，经过的不只是一扇，每天神都在窥探，躁动不安，当耳边呢喃变辗转，我是野孩子没人管，怎么说呢，怎么说都不难看。夜店来得早不如来得晚，只有傻猫会在9点半就绕着吧台转，他一心像个叶子借蛋，其实心事早被看穿， 如果你发现谁热得慢，你赶快把他被子倒满，然后叫他一点幽默感，难不难？见识什么叫秀色可餐，呼吸很短，嘴唇很软，其实不忘只是嘴馋。人生是从来不纠缠，要不就散，要不就同等彼岸。夜景来得早不如来得晚，只有白痴手没拉到还能聊到早上五点半。只见门口出现几个大汉说，先生先生先生，你还没有买单。如果女士们对你很冷淡，跟你的长相绝对无关，关键你的车是哪一款，多简单。领奖什么叫秀色可餐，笑意满满，气味暖暖，其实不饿只是嘴馋。如果你发现谁热得慢，你赶快把他杯子倒满，然后叫他一点幽默感，那不难。见识什么叫秀色可餐，呼吸很短，嘴唇很软，其实不饿忍不住嘴馋。就算你是电车公主或者传说中的痴汉，无论你是日剧韩剧甚至自己编剧的宅男，不管你喜欢指路或是绕弯，这里的规则简单，比动物园那不难。见识什么叫秀色可餐，呼吸很短，嘴唇很软，其实不饿。如果女士们对你很冷淡，跟你的长相绝对无关，关键你的车是哪一款， 来自于杨宗纬的一首歌曲《禅》。哎，好像今天呢基本也算是解禅了。我聊到现在呢发现基本上我现在只有一个目的了，就今天晚上找个摊就行了。 你能撑到晚上吗？还是待会儿下了节目之后赶快找个什么地方可以先吃个串解解馋？ 哎呦，吃饱喝足了以后我们来看一下，看一部我最近期待了很久的电影吧，好不好啊？詹皇勒布朗詹姆斯最近的主演的动画加真人运动喜剧电影的续集《空中大灌篮之新传奇》，上一部是乔丹演的。 对，你就想象一下上一部是多少年前吧。 对对 对, 对， 真的，大家真的是活久见系列，没有想到这部动画剧集还可以等到续集啊！ 小的时候我在电影院看过那一部上部哈、啊。 这个《空中大灌篮新传奇》呢，在北美的首周末票房已经创下了疫情以来北美的最高合家欢影片的记录了。 嗯， 故事的梗概呢，就留给大家去电影院当中去探索一下吧。因为讲述的是篮球，再加上有很多记忆，包括它是一个传承的续集的作品， 嗯， 所以不管是家长还是小朋友，应该都可以在这部合家欢的电影当中找到自己的乐趣所在。 对，那既然静瑜都这么感兴趣的话，嗯，那我觉得这部戏我们一定要好好去看一看了。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激情澎湃，来自于周杰伦的《阳明山》。 Prepare to do battle, go.想要摘小花，就不能让别人看笑话，来当最要吃的风骨啊。Everybody 跟着我，随处的天才有 party， 把你的手放胸口，我是说放我的胸口。我喜欢爱笑的你，但是这一句太俗气，该换文静的造句，你们微笑如茉莉。 滑稽一场滑稽，你说是不能说的秘密。 想离开每个眼神里，你只好用句号将烟花土地。背对背注这么简单，滚烫的热情让爱情变神秘。I took that water so loud. Everybody 跟着我，四处的天才有 party。 把你的手放胸口，我是说放我的胸口。我喜欢爱笑的你，我是这一句带俗气。爱画文青的造句，你莫微笑如魔力。Everybody 跟着我，四处的天才有 party。 有人心情坏天气，有人就不一样老气。心之装忧郁，我花了全力填外力。白发一点点黑，我心里慢慢都是你。 金科智融通，北京科技企业知识产权融资一站通，中国银行下沉服务重心，入园会企，走进园区，走进企业。如果您的企业拥有知识产权，想要信用贷款，快来申请中国银行金科知融通吧。审批快捷，利率低于同业平均水平，评估质押费用全免，信用贷款最高可达500万元，非信用贷款金额最高可达3000万元。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没时间保养爱车，人保直销车险帮你免费代办，专人上门接车， 4S 店保养全程监督，真省心。没时间年检车辆，人保直销车险帮你免费代办，专人上门接车，检测完毕即刻送还，真省时。没时间修车理赔，人保直销车险帮你免费代办，专人上门接车，修车理赔一站办好，真省力。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还有更多轻快服务。 风雨中送伞，征途上护航。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另一张途虎的圈，驾着爱车没精力晃呀晃。 长途护养车抢39元发动机舱清洗，让爱车清爽一下。途虎养车发动机舱清洗只要39，详见途虎 APP。养车就是途虎。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7点到9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8点30分，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乐秀会早，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最近的一些相关的剧目。原生态民歌是中国，是中华民族的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不同的地域呢，孕育出了千差万别的文化。丰富多元的原生态的民歌，也是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哈。 那这一次呢，在国家大剧院2021八月合唱节，将会高水准的原唱生态合唱搬上国家大剧院。 原生态合唱， 对，大家可以在现场感受一下这样的魅力了。这次是力邀到了壮族坡崖歌书合唱团，还有黎平县的侗族大歌艺术团，以及五彩云霞彝歌队，还有飞跃彩虹多民族童声合唱团，以及31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将会来到国家大剧院带来原汁原味的演绎。了解详细的情况，可以登录国家大剧院的官方网站。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给我的爱的来一个魔力，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 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 早安热流行， 早安热流行。今天出炉的这首歌曲呢，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还挺深刻的。第一次呢是因为静瑜上次答题的时候有人帮助他答了一道歌曲，第二次呢是静瑜把这道题又考给了我啊。 是上周五我们的早安游乐场当中哈，我考大家的时候有一首歌曲是来自吕方的老情歌，大家还记得吗？而现在有一个全新的版本了。 哎，刘瑞琦的老情歌最近是重磅来袭了，这也是一个这个老歌新唱的翻唱的特别的企划啊。这是当中的第二首主打歌曲，当情歌变成老情歌，当情人变成旧情人，要经历多少才能用一段旋律把所有遗憾一一抹去。所以这次呢刘瑞琦呢用他自己独具的声线的独具特色的声线，也是去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跟诠释一下这首歌曲哈。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老情歌，跟着音乐一起让回忆涌满心头。 my heart with joy. I'll know peace when I'm your lover boy. I'll be a school soul, silver and lover boy. Darling, I got my trust issues. Warning, you stay away. If we meet at the rendezvous, take me away, sun and rain. Darling, I got my trust issues. Warning, you stay away. 哎，有没有听出来这首歌曲是哪首歌曲的原版 啊？原来是李双的老情歌呀。 突然给你考了一道感觉周五才可能要考出的题，是不是啊？ 因为刚刚不是介绍我们刘瑞琦的新歌在我们今天的早安热流行当中是翻唱了吕方的老情歌、我们两个还感叹了一下，说这个翻唱啊 跟原唱没有什么区别， 原汁原味的翻 KTV 里感觉重新唱一遍。哎，他刚才那首歌曲其实我想考你的原因是他其实是之前这个 Barbara Rising 以及呢 Higher Brothers 当时翻唱那首 Lover Boys， 记不记得？ 哦， Lover Boy 八八是吗？ 哎，对， Lover Boys AKA 其实就是这首歌的基础之上，他们加了点 rap、 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Lover Boy， 是啊。 想要收藏今天早上音乐秀的歌单，大家发送歌单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到了。 哎，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大家来聊到，就是周一的时候说这个东京奥运会的开幕还有五天，对不对啊？那到今天呢其实就剩两天了，因为呢周五的时候就会迎来大开幕了。那这个综艺奥运一年级最近呢也是和东京奥运会开幕的这个时间呢是同步来一起开播。节目当中呢是邀请了知名的体育主持人、奥运冠军和明星艺人一起通过模拟课堂互动游戏的成长，在17天的时间当中为大家上的生动的奥运第一课哈。 当然了，关注早安音乐秀，我们也和娱乐最王牌联手早晚联动朝思暮想，向大家推出奥运期间的计时特别策划之月月鸟到底养没养成我们都有这么多的奥运项目要看了，谁要关心奥运月月鸟有没有养成？ 所以上面那个节目一看就是大佐临时编的，对不对啊？ 没有了，但我们确实是有一个真人运动专栏哈，借着奥运这股风，看看能不能够把月月鸟小哥哥吹动，吹去什么篮球场啊、攀岩馆啊，看看他到底有没有在认真运动啊。 听说这个因为中国国家男子这个三大球今年呢是全军覆没、所以呢这次只有篮球的三人国家队是出征了东京，所以呢听说我们最近呢也是准备借这样的一次风潮在我们音乐广播内部展开三人篮球的 PK 赛哈。 是三人篮球是那个是就是叫斗牛是吗？ 就是半场，对、就是你上次给我科普的，你还给我科普了一次斗牛是什么。 斗牛要不要？ 对啊。 好了，那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这一次的东京奥运会以及北京音乐广播的特别策划。 哎，好，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 Johnny J 带来的一首单曲《欢迎光临》。 Hello， 欢迎各位光临21世纪的20年代，我从没想过来得这么快，还在回味 old school 的球鞋怎么那么帅，转眼我最爱的球星已不在，一切发生的那么突然，世界变得那么快，今天消息比昨天的还要坏，还 有多少人在担惊受怕失去中等待，等待世界能够给他多点爱。在我住的城市里有多少人自闭，多少人今天24个小时都能做自己。我不想一睁眼就看到伤心的事情，我不想看到安全感都变成奢侈品。有没有搞错，像荒诞小说，生命像泡沫在世界每个角落。每天有多少悲剧还在不停上演不停复制，有多少鲜活生命变成新闻里的数字。谁失去了家，失去了屋檐下，失去了爱情，失去了朋友，他和他不想要再失去了，也想要振作一下。20年代好消息多来点可以吗，拜托，我不想再听到坏消息，告诉我一切 OK， 告诉我不会再被困在麻烦里，不想看到绝望和眼泪，告诉我没问题，太阳会早上升起，告诉我没问题，要是我想蹦极，告诉我没问题，快告诉我没问题，快告诉我没问题，给我多点好消息。想跟我最想见的朋友面对面，想看场电影在我家附近的电影院，想出门吃个拉面，结果发现开了好多年的面馆，在门上写着转让关了店。我明白随着时间所有一切都会变，会出现新的剧情新的人物故事线，但那是不想接受也得接受，还是会让人留恋，会期待着上次说的待会儿见。全世界都在一起待，想等着重新拍，爆炸好伤口，想看着一切好起来。如果希望是放不完的剧，我可以不转台，是张空头支票我也愿意做个笨小孩，总得有盼头，好过每天犯愁，狗屁倒灶都算球，打满继续战斗，想时刻适应新的转变，也许暂时都没学会，但关于未来再也没人说的那么绝对。拜托，我不想再听到坏消息，告诉我一切 OK， 告诉我不会再被困在麻烦里，不想看到绝望和眼泪，告诉我没问题，太阳会早上升起，告诉我没问题，想着去年今年发现一眨眼有一年，时间越来越不够用，越来越不值钱。我老妹说今天明天后天都是 weekend， 快收屏的年代还有什么值得纪念，是谁的罪过，敏感的人都特别脆弱，但生活对你 bluff 总是轻易让你退缩。可开心最重要不是吗，干嘛纠结对错，美梦都可以变成现实，不只留在被窝，别叹着气让麻烦看好戏。我爽着每分每秒每个当下，几乎算个屁，人生短短今生再有多少值得生气，坏情绪是个圈，别中了他的计，就算口袋里只剩最后一支烟，就算今天是世界末日来临前一天，我还是毫不犹豫站在信念这一边，像等着科比绝杀一样等着奇迹会出现。 这里是早秀大排档，欢迎光临。其实你刚刚放的这首歌，我脑海当中就立马出了这个梗，因为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谢谢，不会。 对，那最近在网上，因为大家通常进到一些比如说服务型的店铺的之后，然后店员就会拽着一个特别奇怪的调，然后跟你说欢迎光临， 怎么说的？ 所以大家就会模仿嘛。 欢迎光临，是这么说吗？ 不不不。欢迎光临，就一定要把那个调甩起来。 是这么说的吗？哎，那这家店我非去不可 了。要去一下啊！你现在这个要去的店特别多，除了昨天大家给你登记了很多的这种便利店，因为每个便利店卖的特色不一样嘛。比如说有好炖啊、关东煮啊，还有包括饭团、三明治，然后一些饮品、雪糕等等的。那么今天被大家种草的这些，你就得打飞的去全国各地吃了。 对， 因为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大排档。 哎，说到是大排档，很多人呢说，哎，大排档到底是什么？其实就是你认为什么就是什么，好不好哈？就这个东西，我觉得没有一定之规哈。红果呢说，哈尔滨的烧烤是闻名全国，随便吃的就是好吃的不得了。一到晚上，大排档的是爆满，都吃不过来。我跟你说哈。 大局1005说，来我们大牛街吧，吃白记年糕、红记牛肉粒、巨福源的包子、涮肉、爆肚、门钉肉饼，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晚上吃是不是有点过分啊？ 对，晚上绝对吃有点过分了。但是呢，你想吃就去。啊，没关系，拦不住你。卡卡东说，在汕头吃的是猪杂汤河粉、肠粉，到现在还心心念念不已哈。 嗡嗡嗡说，昨天因为你们的话题啊， 到中午我就迫不及待的去吃了便利店。难不成今天晚上我还得去趟大排档？这才刚周三啊！ 哎，但我跟你说，昨天我们那期节目真的是让很多人去了便利店， 对， 而且去吃了那个关东煮或者好炖。 所以你知道，大佐会在节目当中问大家说，不知道昨天便利店的营业额有没有翻？ 哎， 希望我们节目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吧。 是，这个嘎嘎以嘎以嘎斯说，武汉除了户部巷，还有一条美食街来的，就是有艺人演出，各种唱，还有武汉当地的小曲儿。那条街叫啥来着？你是问我吗？ 叫啥来着？ 吉庆街呀！ 哦，吉庆街。 啊、对，它原来呢就是一个演绎一条街，就有人专门给你过来说，给你画个肖像画，或者给你表演。你知道上次那个人就是死活拉着我要给我画个肖像画，旁边人说为什么要拉着他？他说他长得最有特点， 好画。 哎呀， 画出来特别像。嗯， 对，他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但是我其实也没有什么可高兴的，你知道吧？ 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大排档的话题。 哎、 你都喜欢在大排档点点什么吃？在这里发生过哪些难忘的故事？都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 嗯， 同样呢，这也是月月鸟小哥哥提出的。哎呀，夏日美食拯救计划。 嗯， 当然了，刚刚 第二弹啊， 刚刚也有我们的小耳朵们提出了疑义，说你确定这不是夏日放毒企划三部曲？ 也差不多了，反正夏天呢，总会有一个地方来去拯救我们的身心和灵魂。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孙盛希和 OZ 的暖，我相信你刚才说那个夏天还把暖气开得很足的院子， 就冷气， 太吓人了啊！感受一下。 两位歌手我都非常喜欢 OZ 以及孙盛希。哎，孙盛希其实歌路的变化是非常宽广的，而且也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 R&B 的女歌手哈。 是的，这位宝藏歌手我们是在台剧《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当中发现的啊。当然呢，他承包了剧当中的大概有两三首的插曲都非常的好听。今天也推荐一首他其他风格的歌曲给大家。 是暖啊，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大排档。哎，说大排档呢，每个人的这个感受都不同。我忽然看到我的老乡，放出内蒙大排档啊。 是 不扣说内蒙大排档，一颗炖羊头，一瓶白酒，可以吃一晚上。 炖羊头是 就羊头肉吧，应该就是 哦哦。 但是这个吃法还是有点横。 对， 作为一个离家多年的我，有点接受不能了已经啊。 用户1840IG 说，天津的一名餐厅六个桌的小餐馆人气爆棚。餐厅老板人特别的热情，会嘱咐我们两个菜的原料一样啊，你选其中的一个就可以了。这良心老板也会告诉我们说，你点的有点多，点两个就够吃了。你看这就比上次你点的那个老板好多了。他都等你点完了之后给你上完菜，然后呢告诉你说垫多了。 但我觉得那个老板可能是觉得 你应该能吃得掉。 他当时在想，还有人能吃这么多。 但是他看了一下你的体型，应该觉得你应该 是可以 消耗的， 有可能能够消耗掉。后来发现，哎呀，发现也不行啊！ 没有想到你是一个正常人的饭量，太让人失望了。 Majesty 说，要说夏天喝一杯啤酒来一些烤串凉菜，最好的享受。大排档必须是有品质感，食材绝对是关键。而我吃过的最好的大排档不是在外面，而是自家农村小院里，烹调的正是我父亲。他做的烤串味道独特，佐料讲究，吃一口就会回味无穷。而且自己家里做的干净卫生，想怎么吃都可以。现在呢，每个月都会叫朋友回家里去搓一顿，感受一番哈。 对，关于大排档的故事情境联合在一起，就是你的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可能味蕾只在当下的时刻能够体验得到，但是那一刻的幸福和满足将会永久的铭记。 哇，我觉得静韵今天这个上升不错，完全可以当这个《舌尖上的中国三》前面那个串词 总撰稿，是不是？ 对不对啊？ 我都没有稿子，出口成章，脱口就来，实在是被大家今天的这些美食的照片馋到了。 我跟你说，你要问我的话，我觉得大排档的秘密就是没有秘密， 想吃就去。 好了， 就像刚刚你提到的，这个心还有胃，总有一个要在碗里啊。 是，所以慢慢的去感受一下大排档的魅力吧。今天晚上呢，如果大家听了我们这期节目，会不会这个大排档今天的这种营 业额 又会翻倍一下哈？好，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央 G 小马以及西园健一郎谢宇春带来的一首单曲，叫做《暖风》，就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夏日拯救计划之二。明天呢会奉上我们的第三部曲，好不好哈？ 明天终极企划，同时还有视频直播，千万不要错过。 哎，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拜拜， 拜拜。 很想要再去北海道看日出日落，到东京 Tawari Coast 听 Sunflower Shout out to Post Malone， 给自己一个借口，偶尔也需要休息，没必要再东奔西走，让杂志配上啤酒，每天都早出晚归的人也需要点自由，没什么看不透，只要你用尽全力冲出世俗的迷宫，就算有再多困难也能够有劲直动，我身在迷雾中必须要做个胜者， Just now or never一条路平常，人生来品尝，像鸟儿一样，像你也像他一样，会跌跌撞撞让自己受伤。窗外的那片天空一定是非常广阔，知道未来有很多的困难在等着我，暴风雨来临也没法把我逼到角落。 You feel me, you feel me， 超壮的像野兽。 My mama told me 自己要努力，外面的风气不适合逃避，不必多担心，他一直爱你。 No matter where you go